死就在荞麦的梗上。点儿愣吧。 儿回来，哎呀，爸。 了一件事儿，要给我的二哥哥绣上个兜兜，上绣龙，下绣凤，当中间儿绣上一对狮子那个滚绣球，四犄角绣上四出戏，听我把戏名儿说个从头，头出绣蓝桥会，二出绣的本是撇彩球，三一出绣的本是牧羊圈，四一出咒则改了那座赵北家楼。哎，那东北斗虽小地方大，上绣九州，苏州杭州，德州贵州，要吃蜜桃就够本深州，沧州的狮子荆州塔，离城四十有个通州，北京城本是顺天府，前门以里赛个幽州，鸡了个儿住满洲，满街跑的写个大妞妞，头上梳的本是两把头，兜兜还有个家家口，再绣上个妞儿她，手拿着竹竿，这个妞儿来够水牛。前门外首饰楼，先打一卦银锁链儿，兜兜上安赤金钩，有人要把我的兜兜带，除非是心头一头脾气儿柔，上了我的楼啊，跟我打上个对头，再偷着带上我的豆味豆，我的二哥哥有官没官，回来把 要说花园来了张老二，孤孤单单那儿等着。二姐儿闻听心欢喜，忙下楼梯十三坡，穿宅月院来得快，不是花园是什么？低头就把花园进，抬头瞧见我的张二哥呀，我就一把手拉住了张我的那个张张家的老 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青年演员何丹演唱的一段梅花大鼓王二姐思夫。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前门老舍茶馆北京市曲艺团驻场演出的现场实况。

前来这儿可是弄啥的？俺来不为别的事，我来找三嫂借东西。你借米，是你借面呢？那你借油盐和吃食，是你借骡子，你借马，你借俺家的拉磨驴，要借你借，有你借，那借啥东西是嫂嫂都借你。三嫂，我借你头上的元宝钻。啊，借我这钻装还借啥呀？还借你的那个银镯子，借你的胭脂，借你的粉，我还借你的耳坠子，我借你上身大裤袄，我借你下身的裤子，这些东西还不算，我还借你新来的是爱心的呀，翠翠的，玉玉的，珍珠玛瑙琥珀的，上面的花草，上边的花草是活的，你头上戴的那个花弟弟，你把弟弟借给俺呐，我上俺娘家走亲戚，三嫂说什么东西俺都借，俺就是不借那花弟弟呀，俺把弟弟借给你，你上恁娘家走亲戚，恁娘家是姊妹多，他大姨，他二姨，是他三，他四，他五姨，他六姨，他七姨，他八，他九，他十姨，他胖姨，是他的瘦姨，他黑姨，他白姨，那后边跟着一个罗锅姨，是这个磨那个洞，磨坏了俺的花弟弟呀，磨坏了。叫你赔你赔不起，不叫你赔搔首去，奉劝二妹你回去吧，我就是不借那花弟弟，我是不借不借不借，你把弟弟借给俺呐，我上俺娘家走亲戚，俺娘家是姊妹多，她大姨，她二姨，是她三，她四，她五姨，她六姨，他八，他九，他十一，他胖一，是他瘦一，他黑一，他白一，那后边跟着一个罗锅一，是这个磨那个洞，磨不坏恁的花弟弟呀，磨坏了俺保你，是俺陪你，不叫三嫂你受屈。听说你有俺要借，我要借弟弟走亲戚，我是要借要借要借的。亲戚，那娘家有粮食，那半夜三更闹耗子，黑耗子，白耗子，那个蓝绿耗子，紫耗子，出噜噜呀，出噜噜，咬坏了俺的花弟弟呀，咬坏了，叫你赔你赔不起，不叫你赔搔首去，奉劝二妹你回去吧，我就是不借那花弟弟，我是不借的，我是要借的，我是不借不借不借的，我是要借要借要借的，我要借弟弟走亲戚，你把弟弟借给俺呐，我上俺娘家走亲戚，俺娘家有粮食，那半夜三更闹耗子，黑耗子，耗子，那个蓝绿耗子，紫耗子，啊，出噜噜噜呀，出噜噜噜，把弟弟放到了铁盒里，要不坏恁的花弟弟呀，要坏了，俺保你，是俺陪你，不叫三嫂你受屈。听说你有俺要借，我要借弟弟走亲戚，我是要借的，我是不借的，我偏要借，我偏不借，我是要借要借要借的，我不借不借。我就是不借的花弟弟呀，俺把弟弟借给你， 恁娘家疼闺女是亲女婿，都先把你留在那里，半夜三更啊不去等，等花炸火花飞，倘若是上午着了火，我就放到西屋里，西屋里要是着了火，我就放到猪圈里，猪圈里着了火，看你个死妮儿跑在哪里。我好话说了千千万呐，你就是不借那花弟弟，你不借吧，你不借吧，那个死妮儿不讹你，我上人家去上吊，半夜里喵啊喵啊，半夜出来吓死你。交给你，出个差错我不依，二妹把弟弟接在手，叫声三嫂没谢，拉着弟弟往外走，一转身来在了东院里，二梦啊，你衣服都洗到，都怪了给我娶美人，我娶绿，咱两口上俺的娘家，怎么走亲？ 欣赏了沈阳演唱的这段河南坠子借笛笛，下边呢我们再给您换上一个曲种，请您啊欣赏一段山东快书，这是全国山东快书大赛金奖的获得者陈震为我们带来一段武松赶会。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拿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得了八年上。说这一天武松他爸家里想，一心想回家去看他的哥哥武大郎，说要简短来得好快，唰，耶，这武松到了自己的家门上了，武大郎一见抱住了腿，哎，我的好兄弟，你可叫哥哥想断肠，你那个心肠实在狠呐，一去八年才还乡，自从你离家这几载，嗨，别提了，咱日子过得不算强，我做小买卖净赔本，种的个地儿吧旱涝不收都摊上了。武大郎说着长叹气，武松开口尊兄长，武松说，哥，哎，这不是兄弟我回来了吧，从此后你打起精神过时光，管保咱日子过得强。哟，兄弟，那这么说这一会儿你回来不走了啊？不走了，哎，好，你在家里歇一会儿，我到庙上走一趟，打几个酒，买几个菜，怎么痛痛快快的喝四两，痛痛快快的喝四两。哎，武松说，哥，你到庙上，哪个庙啊？兄弟，你忘了，东岳庙啊，眼下正逢骡马大会，可热闹了。哎，武松说，哥，我也去呀，哎，我也跟着你，到了东岳庙上去逛逛。耶，武大郎闻听武松要赶会，急忙上前拉衣裳，哎，我的好兄弟，你要是渴了去烧水，你要饿了蒸干粮，你要不渴也不饿，后花园里练刀枪，你可千万别提去赶会，赶会哥怕你闹饥荒，这几年你没在家，咱们这里可跟往年不一样，那个东岳庙先前是个烧香庙啊，现如今变成了阎王堂了，从前是张家王家当会首，现如今李家五虎罢了行，东庄上有一个李员外，他五个儿子真硬棒，老大金枪叫李贵，老二滑刀名李刚，老三这个外号皮照里，老四就叫不漏汤，那个小五只剩的半拉鼻子一只眼，他那个外号瞎炮仗，你偏看这个小子模样长得丑， 听说大家没鸟枪，他家里好地种着两千顷，养活着一万多个小流氓。他家来盖着金銮殿，盖着东西两朝房，三六九长灯殿。他坐在这上边装皇上，谁家这地要挨着他那个地，他篱笆篱笆就种上，看见谁家的骡马好，背上鞍子就骑上。他要看见谁家的姑娘媳妇长得俊，他拉着家了就拜堂，拜天堂拜地堂，拜不了天地入洞房。人家娘找他要闺女，他拉着就叫丈母娘。人家要愿意算亲戚，要不愿意咣咣的两巴掌。人家到城里去告他，他差人撵在了半道上，差人撵在中途路，劈心一刀打开他。好兄弟，你手拍良心想一想，看人家死得多冤枉啊！那东岳庙他们哥儿五个独霸了，七男八女为了王。兄弟你要看见了，定然拦挡这一桩，他们五个不服气，就怕你会上闹饥荒。依我说算了吧算了吧，你趁早别找不顺的。爷，这武大郎从头至尾讲一遍，气坏了好汉武二郎了。武松气得猛一蹦，哥，你这个说话不在行，这几年我没在家，这些蛤蟆老鼠为了王，今天我偏上东岳庙，我要到那里去望望，我看看怎么样的金枪叫李贵，什么样的花刀叫李刚，怎么样的皮照里，什么样的不漏糖，照照那个瞎小屋，我点点他那个瞎炮仗。他要是正大光明，我帮助他，兄弟我给他帮帮忙。他真要是奸盗邪淫不行正，兄弟我给他盖盖行。武松越说越有气，吃啦啦巴的光脊梁，武大郎一把没抓住，好汉武松出了庄了。乖乖跑得比那高铁还快呢啊。陈武松顺着大道往前走，前行就到了东岳庙的会场上。哟，武松到了会上看了看，好大的一个会呀、啊、有七里路的铁货市，八里路的木料行，当中间扎了个刀山架，爬刀山的竟是一些个大姑娘，竹马汉川来回跑，四台大戏唱二黄，这四台大戏对着唱对着唱，一台更比一台强，当中间拉了一条绳，男东女西列两旁。啊，有朋友说了，我听着新鲜，怎么还男东女西呀、啊、你看看这个故事它不是发生在现在啊。哎，对了，现场的朋友有没有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年代啊？有人知道的话奖励一张咱们古曲转场的门票，有人知道吗？啊，这小伙你说一下啊，宋朝有北宋和南宋啊。谁说的北宋？哎，那位老师啊，恭喜你回答正确。演完说散了场别走啊，到服务台领一张咱们古曲转场上一期的门票。开个玩笑，别介意啊。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北宋末年，那个时候啊，人的思想非常的封建，男的和女的看戏不能掺和到一块儿啊，哪像是现在？你看大家买票，买了几号你坐几号啊，挨着谁算谁。再者说了，人的思想开放了啊，马路上、地铁里，男的女的搂搂抱抱那是正常现象。那个时候不行，那个时候人思想封建，看戏都得分开。武松在男的这边刚刚站稳，我看看这演的什么戏啊？这是呀，怎么那么巧，来了来了来了，和打那边就来了一只眼的瞎炮仗。你别看这个小子模样长得丑，穿着戴着真漂亮，得肘的凉帽歪着戴，大圈都是断条响，罗汉打挂半配着，单落这个小褂露胸膛，平罗裤双金凤，他拉着福子绿的线一双，手里还拿着撒金扇，就这个劲儿。你不鼓掌我就扇了明天，你信不信啊？他呼打呼的扇着凉，他敢会啊，爷们行里他不去，一片腿进了女人行，姑娘说话他说话，媳妇说话他打抢。瞧瞧这个小媳妇，看看那个大姑娘，这个妮儿黑，那个妮儿黄，这个妮儿长得也不强。他瞧这个看那个，打量那边板凳上 板凳上坐着娘儿俩，大姑娘长得真漂亮，这个姑娘大说不过18岁，小说17还硬棒，一头的青丝如墨染，小模样长得实在强，上宽下窄满长脸，尖尖的下颏高鼻梁，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傻白的个脸带红腮帮，又不瘦又不胖，又不黑来又不黄，不知这个姑娘长得有多俊，比那范冰冰长得还漂亮。你看啊，夏小五越看越爱看，一上前他拉着手脖开了枪，妮儿，妮儿，赶回来，赶回不怕晒得慌啊！你要害怕晒得慌，来来来，我给你准备了 BB 霜啊！妮儿，你渴不？你饿不？我端盘饱了，你尝尝。你要是不渴也不饿，走妮儿跟我家了去拜堂，拜天堂，拜地堂，拜不了天地入洞房。你也好，我也俊，好比织女配牛郎。各位，你见过那个半拉鼻子一个眼的牛郎吗？大姑娘吓得直是哭，把头一低不打枪，惊动了他娘拉着走，下小屋后边拽衣裳，哎，妮儿跟我走，跟我走，跟着我，你吃不了亏，遭不了殃，过两天我给你在那鸟巢旁边买套房啊，怎么样妮儿？下小屋妮儿了妮儿了，一个劲儿叫，在旁边气坏了好汉武二郎了，武松气得用手指，对，一只眼睛瞎巴掌。什么东西？谁家煤气罐爆炸了？这是什么东西？ 夏小五这边一扭脸，我看看什么东西？这是这 呀，我娘的，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长啊？他看武松身子高大，一丈二，膀子炸开有力量，脑袋瓜子像麦兜子的，俩眼一瞪像铃铛，胳膊一沉像风梁，铁锤一攒像铁行，巴掌一沉簸箕大，那个手指头不不愣愣棒槌长呢。哎呦我的娘啊，他怎么长这么大个啊？我怎么就长不了？哦，我知道了，大概是没有人管他，长慌了。小吴说怎么着大个？吴松说小二要干会，爷们行里来干会，为什么净钻女人行啊？爷们行爷们行的干会，哎，我怕急得慌。吴松说你怕急别来干大会呀、啊、蹲在那家炕头上，那个地方宽敞，哎，宽着，哎，宽敞还能干着会吗？我告诉你大个子，这是俺家的会，俺爱干爱不干，你别在一边瞎嘟囔。吴松说爷们行娘们行的我不恼，你为什么，你为什么拉着人家的大姑娘？我哎，是啊，哎，对呀、啊、我瞧这个女儿长得好，我拉着家里想拜堂，我告诉你大个子，俺的事你别管。武松说那爷爷爱管这一桩。哦，对了，爷爷，爷爷，你怎么张口占了个爷爷辈儿啊？哪一个愿占孙子行？武松说爷爷就是爷爷辈儿，你孙子到不了爷爷行，我出生就是个爷爷辈儿，这个孙子让你当。耶，你这个大哥嘴里臭。武松说你那个嘴里有麝香，你这个大哥不讲理，你讲理还拉大姑娘吗？谁家没有结合妹？你们家没有大姑娘，你看见人家的姑娘长得好，怎么不回家里拉那娘？耶，小五嫌我打了吧，我揍了吧，我给这个大哥开了膛。下小五头上的帽子抹了去，吃了一声打了光脊梁，赵武松使了个通天炮，好汉武松闪一旁，一上步使了个丹风怪，下小五黑虎摇头闪的枪，身子往下猛一蹲，朝武松使了个黑狗大转挡，武松抬腿跺子脚，去了娘的，这是练的哪一桩啊？这武松赶上前使了个扫堂腿，紧接着又是一扫堂，左扫堂右扫堂，左右开弓难敌防。夏小五一看事儿不好啊，噌，穿过武松他的顶梁。呀，武松又说有两下呀、啊，这小子功夫还不让呢。夏小五要落地，双脚要扎地当阳。这武松赶上前一张凤凰眼，底下的劈锤到胸膛，紧接着使了个勾连腿，你给我趴下。夏小五真听说。啊趴下就趴下，吧唧摔在就地上。这武松赶上前抓住小五一条腿，那条腿踩了个硬邦邦，两邦用上千斤力，哎，吃拉劈了两分掌。武松劈了下小五，把我累得真够呛的。啊，唱到此处算一段吧。俺敬祝各位心情愉快，身体健康。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啊，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里呢，在欣赏了三段来自北京市曲艺团前门老舍茶馆驻场演出的现场实况之后啊，到这里呢要告一段落了。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采录自现场的实况录音。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Yeah.